在光明星节之际，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·阿巴斯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。花篮是巴勒斯坦国驻朝大使馆官员13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